好。 嗯嗯嗯。 那特别是一般在平日啊，我们去看登到这个道峰山的，会看到很多四五十岁左右的这个、对阿姨和叔叔们。 对。 对，他们会对穿着各种各样颜色的登山服去登山，大家可以参考。 亮丽的风景线。 对对，他们就是一道风景线。 对啊。嗯。先想想四五十岁的人，我们怎么能叫叔叔阿姨呢？ 嗯、 你们就是大哥大姐。 哎，对对对对对，纠正一下。 不过呢，这个韩国人的这个登山服啊，的确是。我觉得算是一道风景线啊、您来到这个尤其是秋天的时候，这个时间你去山中的话，红色的枫叶还有这个黄色的这个银杏叶或者其他的颜色的叶子， 嗯， 加上这个他们这个艳丽的登山装的这个颜色、哇，真的是很有意思、 没错、 而他们都非常专业的啊、他们可能会有这个登山拐杖，对吧，还有专业的登山包， 对， 所以你不要小看他们，他们就是体力也是非常好的， 没错、 那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袁道峰山呢，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登山家，对吧，他就是 严 红旗、他自己也是非常推荐这座山，这个除了他三岁爬这座山、可能也是因为这座山把他给锻炼出来的吧。 没错没错，他是这么说的哈、因为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严红旗先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登山家嘛。他是亚洲首次也是人类历史上第八个人就是登到这个喜马拉雅山8000米级别的这个14座山峰的山岳人。对。 哇。 然后在韩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然后他就是从小开始从三岁开始就登的这个袁道峰山嘛。他还称这个袁道峰山是他自己像这个山峰就像妈妈的怀抱一样、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所以说这座山对他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 座山了。意义非凡的。所以大家在登袁道峰山的时候呢、还会看到他以前曾经住过的这个家的、对的一个原址，有一个专门的标识。对。 也就是他家可能就是在这个道峰山中。 对附近，对、没错。 所以他可能就近原则嘛。对吧我觉得也是。如果没有这份爱好的话呢，可能就算是你住在山中，你也不会去了解它。 嗯，对。 就比如说我们家吧，我们家是住在韩国非常有名的一座山，北汉山。 对。 对。北汉山山脚下的。 嗯。 然后呢，我只去过一次。 越近越不去是吧？ 对。反倒是一些远的，比如说济州岛的山呢、江原道的山，我倒是去过。可能这是大家的一个共性嘛、可能很多北京的朋友也没去过万里长城。 哇、天哪，也有可能，真的有可能。 对吧啊。 对。 我觉得也是从某种角度来说吧啊，可能也是这样的山啊成就了一些著名的登山家。包括一些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人，他们可能也都是这些著名的登山家当中的一员。 没错。对。 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看不到。因为在韩国呢、平时大家不会穿这个登山装。 是。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里的一些路线吧。刚刚丽华也介绍这里有丰富多彩的路线我们可以选择、对吧。 没错，这个大体的路线可以分为这个四大登山的一个路径哈。那每个路径大概是3到5公里左右。那按照时间来讲的话，短则1个小时50分钟左右、那长则能达到3个小时。对， 还是需要一定体力的。 没错没错。那如果让朴主播你去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路径呢？ 我应该会选择这个中长距离的。可能2小时3个小时的。我的虽然是比较敦实啊这个体重，但是我的耐力好像还不错啊、 对，因为平常喜欢跑步嘛。 对，平时这个长跑会跑一跑。所以我可能会选择这个长距离的。丽华我觉得也会长距离。 对对对，要爬就爬个长距离。 哟。 反正要花一天的时间。 挑战了啊这个。 挑战一下。 对，听众朋友您来袁道峰山的话可以去跟我们比一比赛一赛，看看大家谁用的时间比较长。袁道峰山呢刚刚也提到了是以岩石多而闻名的。不过这个名字啊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来头的吧。 没错。那刚才也跟大家说过这个袁道峰山的这个山顶山峰啊是由几个大的山峰组成的。 对，好像是5座吧。 没错。那其中最高的这个山峰我们叫它这个紫云峰。对，算是这个整个袁道峰山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山顶山峰了。没错，它这个模样是非常非常特别非常非常好看的。那还有叫这个刀峰，就是刀、使用那个刀的一个刀峰。 这应该是非常的这个尖尖的感觉。 对。 是吗？ 没错没错，就各种各样的山峰就是人们给它命名为按照它的一些模样。 形状、 对，形状命名为很多一个名称。 对，我觉得在韩国这一点也是一种文化。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石头。你乍一看不觉得这是什么，但是你看书名就会发现什么猴山呐、猫山呐、对对对，都有的啊。 对。 然后你仔细一看呢，从这个一定要从特定的角度去看， 对， 它的确是那样的一个样子。 没错。 大家去过济州岛的话会发现有个像人脸的一样这个。 哦、 对吧啊，在牛岛啊。 对对对对。 所以很有意思。